你好，我是朱茵。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说说硅谷互联网公司的开发流程。今天我和你聊一聊硅谷互联网公司的开发流程。之前我的很多文章里就或多或少涉及过这一方面的内容。最近我又全程参与并负责了两个大项目，对流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今天就在专栏里系统地和你探讨一下。总的来说，我们的开发流程包括这么几个阶段：一、OKR 的设立；二、主项目及其子项目的确立；三、每个子项目的生命周期；四、主项目的生命周期；五、收尾、维护、复盘。第一点 ,OKR 的设立。所有项目的起始都应该从 roadmap 做起。硅谷公司的 OKR 一般都是自顶而下的，也就是说先有整个公司的 OKR, 然后有每个部门的 OKR, 进而是大组的 OKR, 再到小组的 OKR, 确保整个公司有一致的目标。在这个过程里面，技术驱动反映在哪些方面呢？首先，确定 roadmap 的过程，我们会采用调查模式，确保工程师的声音可以准确地触达管理层。比如，工程师们觉得基础架构比较薄弱，公司就会加大这一块的支持力度。如果大家觉得开发环境很低效，就会把这个因素也放到 OKR 的考虑。硅谷的公司一般会分为产品组和系统架构组。总的来说，系统架构组的 OKR 里，工程师的声音会很大。其次，项目怎么做、怎么规划，一般是由工程师来决定。OKR 只确立目标，是不是要构建新的服务，是不是要沿用现有的架构，如何进行技术选型等等，这些不是 OKR 的组成部分。最后，估算 OKR 里的目标工期的时候，我们会除去一些用来做技术创新和支持的时间，比如编程马拉松、开源支持等的事务。谷歌的员工会给自己留 20% 的自由项目的时间，这些都是时间缓冲区。第二点，主项目及其子项目的确立。一旦确立了 OKR, 下一步就是确立主项目和子项目了。主项目是主要的技术或商业产品，一般由产品经理、技术经理和一些技术骨干经过产品需求和技术讨论之后，确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和大的里程碑。后面我会在工程师、产品经理、数据工程师是如何一起工作的一文中更详细地介绍不同角色之间的合作细节。一旦主项目确定了，就需要安排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模块，也就是子项目。一般团队协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个人负责一个子项目从始至终，另一种是大家先一起完成基本架构，然后逐个需求、逐个模块推进，最后一起完成整个项目。下面我来谈谈两种协作方式在实践中的优缺点对比。第一种协作方法，每人完成一个子项目。优点，责任清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工程师们也有更多的拥有感。他们可以独立负责产品的设计、实现、测试和维护，工作贯穿整个项目过程。缺点，如果负责某个子项目的工程师设计或实现能力不足，由于比较独立，这个子项目很容易成为路障或者瓶颈，工程师之间也缺乏互相学习的机会。另外，因为是二人并行推进项目，需要根据每个人设置里程碑，管理的时候技术管理者需要常常跟进每个人的进度，管理代价更高，代码审核往往也只是有限的几个人参与。第二种协作方法，所有人一起逐次完成每个模块或需求。优点，工程师之间合作最大化，可以彼此协调、彼此学习，在对方有事的时候互相补位。项目管理有明确的统一的里程碑，每个工程师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工作，每个人的代码都可以有更多人参与审核。缺点，每个工程师的责任不是那么明显，很容易出现能者多劳、勤者多劳的现象，一些新人总是做一些执行或打杂的事，得不到锻炼。这两种模式我都曾亲身经历过，感觉两者各有利弊，现实中可以根据情况组合使用，比如两到三个人合作负责一个模块，也可以在每人一个模块的基础上将小模块组合成大模块，然后每个大模块有个技术负责人，对一些能力不足的工程师给予指导和支持等。第三点，每个子项目的生命周期。子项目一旦确认，它的生命周期就融入到工程师们的日常工作中了。内容如下： 一，开发初期的设计文档一般使用可以共享的谷歌文档、Quip 等，不同的人可以编辑或评论、阅读。一般设计文档会先由组内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审核，然后到大组评审。如果涉及公司的整体架构，还需要发给全公司审核，参与审核的人员是所有的工程师。很多人会有选择的参与一些设计的审核，通常技术骨干会预留时间审核所有的技术设计文档。设计文档不仅包括怎么实现，还有选型的理由、考虑的因素、支持和不支持的属性、时间线等等。二，设计测试实验，这是可选的。如果针对某个产品需求，我们想知道用户的反馈，就需要数据工程师参与设计实验，也就是 AB 测试。实验中的数据买点也会在下一步的实现中完成。三，一旦设计文档锁定，就可以开始实现了。不论是单人负责还是多人合作，实现都是按照多次代码提交来迭代的。每次代码提交要写清除代码改动的摘要和测试，并通知不同的工程师审核。四，所有的实现都要加入监控、日志、预警代码。五，所有实现都是隐藏在一个开关后，当代码都就位后，就开始灰度发布。通常是先发布给几个开发人员测试，然后到项目组，然后到其他员工，最后按照百分比推给用户。推送的过程中会结合 AB 测试，只有测试结果显示对用户体验、公司的主要指标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才会正式发布给所有用户使用。六，对一些需要重构的关键产品链路，有时候也会使用双重写入，就是新特性和旧特性都写入数据库，并通过不同方式比较两个实现的结果，只有验证结果一致时，才会将交易从旧实现切换到新实现。七，最后是一些扫尾工作，包括移除用来做 AB 测试和灰度发布的代码开关等，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次要需求的实现。第四点，主项目的生命周期。主项目的生命周期根据子项目的实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有一些特点是共有的。一，项目开始都有一个整体设计文档，界定所有子项目的范围和相关性、时间线等。二，在所有子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共同需要的架构或者服务，可以单独提取成公共服务或库，比如一个调度服务或者一个密等实现等等。三，给相关人员做进度报告，包括主项目的里程碑。四，由于子项目完成时间可能不一样，需要进行人员的重新配置。五，在开发过程中不断更新文档。六，因为不确定的需求变动会取消或者生成新的子项目。七，有时候也会因为公司的方向变化或战略调整，对主项目做比较大的变更，同时对应调整相关的子项目。八，在项目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需要做好对外的交流和沟通，一来确保自己的项目改动不会影响到其他组的项目，二来让将来会依赖这个项目的产品组了解相关信息，确定计划。第五点，收尾、维护、复盘。整个项目结束后，一般都会做一些代码清理和文档的更新和整理，有时还需要写新的用户手册或 Wiki 等。一些基本的错误和异常处理要写到运维手册里，便于以后运维的人知道怎么处理一些已知的问题。每个项目结束都会进行复盘，总结整个项目的教训和经验，有时候还需要在组内做些演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项目。总结一下，今天我主要和你探讨了软件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流程。一般硅谷里稍具规模的互联网公司都会遵循类似的流程，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流程开发出了创新性的产品。这些流程包含什么内容呢？首先，在公司内部确认 OKR， 然后确定主项目和子项目，开始进行产品实现，也就是完成主项目和子项目的生命周期，最后进行项目的收尾、维护和复盘，一个大项目就开发完成了。你的项目开发流程有什么异同吗？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大家一起进步。感谢您的收听。